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咁呢就呢度呢就过一段落啦，跟住落嚟呢就真係讲返上两个礼拜嗰个核能。好 ,Jeffy 你讲你讲。 係喎，咁而家咁我哋嗰个游行係針對个气候峰会，巴黎峰会。 哦，巴黎峰会冇错冇错。 咁但係都而家过咗大概几日啦。 几日咋係呀。 咁而家有冇话咩新嘅进展呢？即係大家譬如话喺呢个。 其实呢我睇啲新聞睇返嚟呢，就网上亦都有啦。咁就当然都觉得係好艰巨嘅。之前呢大家当然就摆出一个好正面嘅姿态啦。即係话有啲乐观啊咁样啦。但其实大家有过晒2009年6年前嗰个即係惨痛教训，因为嗰个彻底失败嘛，即係拉倒啊，倾唔埋烂啊。咁今次呢其实大家呢就即係吸取咗啲教训呢，就已经系做晒嗰啲叫防范嘅吓功夫啦，就希望话已经一早排除晒嗰啲障碍咁啦吓。唉，但係个问题嗰啲障碍系一啲好根本嘅本质性嘅利益分歧。點會咁容易話俾你排除就排除呀，係咪呀。咁呢就其中呢當然就係、所謂富裕國家、即係嗰啲發達啊先進嘅西方嘅工業國呢，同埋嗰啲發展中國家、另外其實發展中國家都分好多個等級嘅、即係好多人就覺得中國呢就喺發展中國家呢其實就已經係最頂級㗎啦、即係當然西方就成日當咗佢已經係已發展啦，咁中國就梗係即係極力抗議啦。咁其實就好易睇嘅啫，你上去聯合國個網頁啊，你又可以上維基都有嘅。你睇下嗰個叫做國民生產總值嗰、那個人均值，即係 GDP per capita。喂，地球上面有200個國家啦，200多啦嚇、你真係多。但係我哋嗰個 GDP per capita 咧，其實都係應該係排到80多嘅。咁你80多，你點能夠話我哋係入嗰、那個？即係先進富裕國家啊，係咪？即係而且唔定只係個排位，你仲要睇埋個實際嘅數值㗎嘛。即係比起頭嗰十零廿位，係咪？即係嗰個人均嘅國民產值呢係仲係爭一大截距離。咁、所以中國呢就堅持我哋都仲係發展中國家。咁呢個係絕對有理有據嘅，係咪？咁但係西方梗係唔想咁講啦，因為如果按 GDP 呢佢已經係世界第二啦嘛。咁、但係世界第二講真嚟，美國嘅世界第一呢其實嗰個差距係好大嘅。咁、但係按照碳排放仲慘，就係、世界第一添，係咪？因為佢人多嘛，都話啦，美國嘅人口係3億，佢係13億，係咪？咁所以呢佢已經係 number one 啦，自從2007年呢佢已經超越咗美國啦。咁、但係所以呢其實巴黎峰會呢最大嘅問題就係已發展國家同埋發展中國家，或者更加有啲叫貧困國家呢、之間大家嘅拗撬啦。咁嗰啲發展中國家呢就話兩樣嘢，第一嗰啲已發達嘅國家呢，因為佢有歷史責任嘛，所以佢應該係帶頭大力減排，作出一啲呢係最好就係有約束性嘅同埋大幅度嘅減排承諾。西方國家梗係唔肯制啦，係咪？因為佢覺得係損害自己利益嘛。倒返轉頭，西方國家呢就係、指住嗰啲第三世界國家，就係話除非你一齊減排啦，即係你都要大力減排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候佢哋唔制啦，就話喂你就發展咗啦，但我哋未發展㗎喎。我哋個工業化先啱起步喎、咁我哋啲人民都係想改善生活㗎，你而家叫我哋要點樣減排，即係叫我哋唔使發展啫，係咪？咁所以呢佢哋又唔制，所以呢就呢度第一個拗撬。第二個拗撬呢就淨係關於個資金個問題、即係就係話喂你叫我哋減排、改用一個可再生能源，用一種所謂另類發展模式、alternativeDevelopment path， 咁、你話另類發展呢，但個問題談何容易啊，背後呢其實既要有高科技、又要有大量嘅資金。咁佢呢樣嘢呢其實西方國家呢係責無旁貸嘅。呢、這個絕對唔係施捨，其實係補償。講真有啲已經補償唔到添，譬如下可燕橫掃菲律賓中部死咗20000多人，你點樣補償嗰20000多條命呢，係咪？雖然你話喂佢係唔係都成日俾颱風打㗎啦，咁、但你話 ok， 但佢呢個颱風呢個中心風力達到300公里，以前真係聞所未聞㗎喎。咁、所以即係雖然用人命嚟去做計算呢就非常之梗係唔好啦，但你都可以話㗎，可能其實呢如果佢唔係全球暖化唔係咁勁呢，可能佢死10000嘅啫，咁而家死20000，咁、你嗰10000你都要賠㗎，係咪？點賠呀、人都死咗囉，係咪呀？咁但係即係始終即係話西方國家呢個禍係佢哋惹出嚟嘅，最主要就係話、所以而家呢個資金上嘅援助絕對唔係施捨，絕對唔係慈善，其實是一個道義上的一個責任， 係要賠償嘅咁。咁但係西方國家梗係死人都唔肯制啦，即係扭扭零零，即係又要即係大家喺度拗數啦，即係話要俾幾多你啊？你係咪乘機勒索啊？咁樣係嘛？咁所以巴黎峰會咧，其實始終都跳唔出呢兩個嘅框框。嚇、嗯啊，一個就係你減我減，係、嗯、啊，你減幾多我減幾多，呢、這個又傾唔掂。一個就係話，喂，咁你要。俾錢至得㗎，咁佢話我又我俾，但係就冇你講得咁多，咁諸如此類。咁呢兩樣嘢呢，就睇下未來嗰即係十日，多少少嘅其實係咪？因為兩個禮拜啫嘛，去到今個月十一號啊，係嘛？咁就完㗎啦，睇下最後大家能夠傾成點。咁但我就少少係審慎樂觀啦嚇、啊。但係大家都我都唔知有冇喺度講過啦，但係喺大家如果有留意呢，可能都聽過有啲專家學者呢，佢就將未開會之前，其實佢哋已經有啲放曬啲空氣啦，即係放吹曬出嚟咧，就話主要嗰啲嘅排放國咧，就有一啲嘅叫做自愿減排嘅承諾嘅數據就提交咗。佢話好啦，如果所有將呢啲承諾加加埋埋咧，其實都唔能夠將嗰個升温控制喺兩度。咁我喺呢度講過啦，即係兩度就係嗰個理論上係不可逾越嘅警戒線。嗯、啊，如果唔係咧，就會超越一啲臨界點，啊，凍土全面溶解啊，釋放出甲烷啊嗰啲咁樣咧，咁就去到一個一發不可收拾、翻唔到轉頭嘅境地。咁、嗯、但係佢話，如果照而家咁樣嘅減排方案，就算個個都真係貫徹啊，即係到咧，但係都會過兩度㗎啦。咁所以呢個咧係令人非常之憂慮嘅。咁我只能夠咧，即係你話我呢啲係即係天真啊嘅樂觀都好啦。咁我話可能喺牌面呢大家都唔會讓步得太多，咁、可能睇上嚟呢都係好凶險，咁但係呢其實每個國家啦，可能佢返去自己國家度呢，即個代表呢，其實我覺得佢哋可能會比佢嘅承諾做得更多，咁呢個呢即係有時真係好得意嘅呢啲遊戲呀嘛，去到咁嘅國際層面嘅遊戲呢，其實冇先例可援㗎嘛，係咪即係個人層面嘅談判同你國家之間嘅談判呢係完全兩個世界嚟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其實去到咁嘅境地係冇先例可援嘅，你只能夠即係未來係完全 unknown 嘅。unknown 咁我只能夠就係樂觀囉，樂觀就係話因為講真世界上各個政府各個嗰啲領導人，你估佢哋唔知道係大鑊咩吓，因為我就唔鍾意講粗口啊，如果喺第二個節目已經講咗係大乜鑊啦，係咪呀吓， 咁咪都會傾咁耐傾。 冇錯，其實大家都知道係好大鑊㗎嘛。咁所以你唔做我唔做呢係攬住一齊死嘅。咁但係因為出到去就講面子嘛，你明唔明？面子就係話喂，你責任明明係你多啲，但你唔肯讓步，我讓好多步，咁我點同我啲人民交代呀、你明唔明呀？咁就算係美國都係㗎，美國因為佢個國會係共和黨控制㗎嘛，係咪又嗰啲大商家佢又唔能夠讓步得太多，係咪？咁所以好多時呢其實係喺嗰個牌面上呢大家一定企硬嘅，但係返到屋企呢靜雞雞就會搏曬命嚟去搞呢個問題㗎啦。呢個就係我嘅無天真嘅樂觀。 好， 你點睇呀？ 唯有咁諗囉， 係就係我咁諗囉，係咪？只能我咁諗囉， 係 阿 Jeffy 點睇？ 係呀，都係呀，因為你同人哋梗係唔會話應承， 係 啦，即係我就唔會應承你咁。 我讓步咁多我冇面呀，你明唔明呀？ 係啦係啦， 係咪？但係我返到去我知道大咩鑊㗎嘛， 大鑊 咁，所以你一定要做嘢㗎嘛，我只能我咁諗，係咪？佢樂觀啦，好啊，好啦，咁講返核能啦，其實核能同呢個議題都係息息相關啦，係咪？咁發展咁，但係呢即係之前你話核能取代呢個化石燃料呢都講咗好多啦，就真係呢第一就環保團體一路以嚟都反核啦，咁反核係有佢嘅道理嘅嚇、長遠嚟講咧，我哋都希望核電歸零啊，所謂嚇咁啊、德國已經講咗啦，係有幾個國家啦，歐洲都講咗噶啦。咁啊，但我今日想講嘅咧，就反而係三樣嘢啫。就其實應該係兩樣啊。第一就係話核動力火箭呢、這個就同我哋嗰個環保無關，係同我最心愛嘅太空探險有關。咁、即係人類就係話。即係就算你係喺太陽系入面，如果用傳統嘅化學燃料火箭呢、其實所需要嘅飛行時間呢就都係呢係好長嘅。咁、如果你能夠呢係提升個火箭嘅速度呢，咁你於是呢就可能呢就會將個旅行嘅時間縮短。咁但係呢個提升速度呢就一定要超越化學嘅燃料啦。即係嗰啲化學反應嘅燃料就要去到核反應。咁、核反應大家知道兩種啦，一種呢就係核裂變，一種就核聚變。即係原子彈同埋 輕彈 冇錯。咁但原來呢真係美國呢，一個美國一個英國啊，係分別但係都幾十年前啦，你哋兩位未出世嘅，係做過一個深入嘅研究呢、就係點樣利用呢個原子彈即係核裂變同埋核聚變嚟去作為一個火箭嘅動力。 就喺1958年嗰陣時咧，就係、是、美國咧嗰、那個太空總署咧，佢真係咧係研究過，就係用原子彈嘅原理咧，就嚟去推動個火箭。但係咧，你知道原子彈嗰個毀滅性嗰、那個威力幾大嘅咧？你話喺嗰個燃料室度引爆原子彈咧，就成架太空船都散咗啦，咁啊冇可能。咁佢諗到一個咧就好誇張啊，真係佢成架太空船咧就係、是、正常嘅太空船啦、可能佢避震做得好啲，但係個太空船嘅最底嗰度個底座咧就係、是、一個非常之厚同埋非常之堅固嘅呢啲最高嘅合金、啊、你話不鏽鋼啦，但係即係啲超合金嘅一個咁嘅底座。然之後咧可能彎彎地向後咁啊，但然之後佢中間有個窿嚇、啊，就即係咧。就將一啲原子彈咧，就透過個窿咧抌出嚟，然後引爆。其實佢係體外引爆， 哦， 即係離開咗個太空船先引爆。咁啊，引爆時個威力好大啦，係嘛？咁但係因為其中一部分就會嗰個壓力就去咗嗰個底座嗰度咧，即係嗰塊咁樣個板咧，你可以叫啦。咁就將嗰個太空船就向前推，就用咁嘅方式。咁就一個係唔掂嘅，佢就一連串嘅，係即係講得核突啲咧，好似屙出嚟咁啊，一粒粒㗎啦嚇，因為屙一粒引爆。然後咧冇啦，又屙一粒又引爆，咁啊嘣嘣嘣咧就係、是、令到個太空船咧就喺度加即係加速。咁啊最先咧甚至諗過咧，佢哋係話喺地球起飛都係咁樣嘅。哇！但係如果係咁就大件事啦，真係。咁你就會製造好多啲核輻射，輻射塵啊，我哋叫做係嘛？咁啊梗係唔掂啦。咁後嚟1963年咧，因為當時美蘇咧都簽署咗嗰個叫 Partial Nuclear Test Ban， 其實就係大氣核爆嘅禁制條約。因為嗰時已經知道大鑊啦，之前已經衰咗噶啦，係嘛？咁所以咧，之後就放棄咗。但係研究咧，即係理論上研究，其實係有繼續嘅。另一個咧，就係真係用核聚變啦，即係 fusion 啊，或者叫核融合啦。咁呢個咧就係頭先一個就叫做獵戶座計劃、大家上網好易查嘅啫 ，Project Orion、Orion， 咁你上維基查到曬。另外一個咧就有趣啦，就叫 Project Daedalus。Daedalus 咧其實就係古希臘神話入面啊嗰、那個代達羅斯。就係、是、話自己做個翅膀咧，係飛嚟嗰個克里特島嘅，即係佢俾個國王啊運咗喺克里特島。咁啊，代達羅斯咧就係、是、英國一個其實係民間嘅興趣嘅屬會，但係個個都好勁好堅嘅科學家嚟嘅，其實、就叫做 British Interplanetary Society 啊，行星際嘅學會咧。佢哋就喺1973至到78年間，即係啱啱就係我。即係中學畢業到大學畢業嗰、那個時間呢，原來佢係做咗好深入研究，就係話點樣可以製造一個太空船呢，就去到嗰陣時一個叫巴納德星，就係、是、離地球 5.9 光年差唔多6光年。點解呢？因為嗰陣時呢有個天文學家就話呢，好似喺即係喺觀察期間呢、就揾到一啲嘅間接證據證明係有啲 planet 環繞住呢個巴納德星嘅。咁就引起呢班人就研究啦，我哋5.9 光年啫，有冇辦法呢？咁於是呢就研究咗。但佢研究得意呢，其實佢嗰個方式同頭先嗰個獵戶座計劃呢其實都幾相似。其實佢又係一粒一粒屙出嚟㗎，但係啲今次一粒一粒就仲細粒，就唔係原子彈啦、可能係細粒到呢手指頭咁細粒㗎啫、但係佢喺後面屙出嚟呢，然後就用一啲強力嘅激光啊、集束一齊嚟去引起嗰個核聚變，係、即係一齊射埋去嗰個咁樣嘅燃料粒啊，其實係一個 pellet 我哋叫做一個 fuel pellet 一個燃料粒。咁於是佢咪有哇，即係等於一個微型嘅氫彈，爆爆咁，於是又嗡嗡又整一連串呢啲咁樣，其實講得核突都好似雀仔屎咁啊嚇，一粒然後激光射埋去又爆。咁但係佢哋真係全計曬數嘅，唔係亂噏嘅，好勁啊！咁大家有興趣咧，又可以上維基百科，你打 Project Daedalus 咧就係 Daedalus。咁第三個咧就好快就講講得啦，就係、是、嗰個冷核聚變咯，係嘛？咁嗰個咧其實就係1989年3月，啱啱就係我哋八九民運啦，六四嚇嗰年啦，但早少少啦。咁原來就喺即係美國咧有兩個科學家咧嚇，一個來自英國，但係佢好似係捷克人嚟㗎，一個咧就係法國嘅咁啊。咁但係佢哋喺美國做呢個研究咧，竟然咧就話完全係一個 table top experiment 啫，啊唔係啲咁好巨型嘅粒子加速器，佢哋就話係用一個將一啲重水 heavy water， 即係話嗰個氫咧係重氫嚟嘅嚇，就係叫刀啊氣字下面兩棟啊，就刀。咁我哋咧就用啲重水，但係就進行一個電解。咁電解係一啲好簡單嘅嘢啦，我哋好多中學生都做過啦 ，electrolysis 啊嘛，係嘛？電解。咁啊電解咧，咁佢就係、是。 一啲電咧就透過嗰個咁樣嘅水咧，但佢就用咗一個電極棒咧，佢係用一種特殊嘅金屬嘅，就叫做 palladium。palladium 中文咧就叫做巴金字邊一個巴士個巴， 嗯， 係嘛？咁樣咧，佢呢個 palladium 咧，佢話竟然喺個過程咧，就第一佢哋量度到一啲咧係不能夠解釋嘅熱能係多咗出嚟嘅，即係佢計過曬數，但係佢 detect 到有啲熱能 excess heat。第二咧，佢哋好似探得到有啲咧就核子反應之後嘅一啲嘅。即係產品個 product 就包括有啲多咗嘅即係中子啦、detect 到中子，亦都 detect 到一啲係超重輕，就 deuterium 啊、超重輕。咁佢哋話：，可能呢個咧就係、是、竟然我哋追求咗咁耐嘅核聚變，哇！要用幾多錢啊？係、嘛？嗰、個咩磁場嘅規範啊？我上個禮拜講過嘅、可能咧我哋就喺室温，其實講真個 cold 字又唔係好啱嘅，不過佢相對啫，其實就叫室温核聚變。咁、但我可惜咧。最到後嚟而家搞咗都好耐啦，不斷啲人嚟去重複唔到， 嗯， 即係嘥氣啦，嚇、咁但係當然有啲人都堅持話係有可能嘅，不過唔知點解重複唔到，咁但係即係呢個咧就係、是、科學界大部分都當咗咧，其實嗰次係一個失誤嚟嘅， 嗯， 係啦咁樣，咁啊所以如果能夠有呢個所謂室温核聚變咧，當然就係一個大大嘅喜訊啦，嚇、好啦，咁啊就都要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咧先繼續講今日嘅主題， 嗯。